的一点青春，我会留在心中保存。纵然青丝如霜，黄花飘落，红颜已老，只求心中还有一些纯真。日落西山，天际一片暮色沉沉，我俩就要走进黄昏。回首多少甜蜜，几番哀愁，起起落落，始终不会与你共度此生。山谷中已有点点灯火，暮色就要渐渐昏沉。你和我也燃笑泪满唇，感叹年华竟是一晚风中布满我的歌声，道尽多少旧梦前尘。夜色中只看到彼此眼神，我俩终会消失在那黄昏。走进黄昏，回首多少甜蜜，几番哀愁，起起落落，始终不会与你共度此生。山谷中已有点点灯火，暮色就要渐渐昏沉。笑泪满唇，感叹年华竟是一无余生。晚风中布满我的歌声，道尽多少旧梦前尘。夜色中只看到彼此眼神，消失在那黄昏。夜色中只看到彼此眼神，我俩总会消失在那黄昏。